中生女人将儿，谁知那姻缘不认命不表，我只望你还有那美来做，谁知那西墙未见将，我只盼你身下关的泪，人去谁知他为大人物就团结将，我只望大红花轿到你家，谁知道我怕一束缚跑步下青林四张同牙背，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杀不得莫佛文章精神在，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无人披莫把晓得，阿两兄啊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南沙小妹走阴天。

万岁什么同语不同哦。 刘广十岁从马空从转眼来已是二十年了。 是啊，已是二十年了。 夫人啊，多智慧，久病在客深圳。 老了红颜，为情怕丢神消痴，为苦怕丢神经闲，相公啊熬过了十月寒霜三伏天，万难夫妻要成大年。Yeah.

Oh, 那是琉璃的琉璃，这样想还是不能够。早知道皇上名字没摆着，一直捂着鼻子流手针。来接着做把你的根，路飞千百里不归人人，王子良言快不及。 他的眼睛瞎了， 是的，像我一样的瞎了。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原是我也是失了眼，枉有娘子来管事。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正是难忘我两月事。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子。

参赃官啊，一片深情赋 Yeah. 叫我子把身藏。 掐破了鸭路相逢在断桥梦初醒，仙凡匹配从古语，虚仙的韶华林人静，总算娘子是林所变，深谷深间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林。 再请听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朝神经迢迢，心中事谁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梁女士，可知你把婆全家翻天我烦恼？ 全家为恨死。